第六十一集。 感谢您乘坐明潭市出租汽车，请拿好随身物品。 出租车停在住院楼前，孟昭一路快跑，跑进了住院楼。他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特需病房。陆时琛不在，病房里空无一人。孟昭一瞬之间有些心悸，他随手拉过一个经过的护士说：“ 这病房里的人呢？”“ 你吓我一跳，没见到呀。”“ 我是警察，带我去监控室。” 孟昭正要拿出自己的证件，对面清洗完餐盒的护工回来了。护工有些意外地问：“ 孟警官，您怎么这个时间回来了？”“ 小罗，陆时琛呢？你们怎么都不接电话？” 见孟昭火力转移，护士松了一口气，赶紧快步溜走了。“ 哦，我刚刚一直在忙，没看手机。陆先生说他自己在走廊里走走，不用我跟着。”“ 他去哪儿了？”“ 好像是楼上吧。” 孟昭松开了护工，正要往楼梯的方向跑，身后陆时琛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 哎，孟昭。” 孟昭一下顿住脚步，他转过身看着几步之外安然无恙的陆时琛：“ 怎么了？ 你去哪儿了？怎么没带手机？刚能下地就一个人乱走，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”“ 啊，我随便在楼内走走。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“ 没事，有人在电话里拿你威胁我。不行，医院太危险了，我得找个人来守着这里。” 孟昭说着拿出手机翻出通讯录，却一时想不起来该找谁过来。 市局的大多数人手都被派出去排查少奇视频上的那个地方了，眼下根本没有能用的人。 我跟你走吧。 不行，你伤没好，出去也很危险。 今早刚做了检查，情况已经很稳定了，再观察几天我就可以出院了。待在这医院还是跟你走，你来做决定吧。 医院是不能待了，以陆时琛大病初愈的身体状态，一旦吴威寒的人真的找上来，陆时琛一定会有危险。至于如果跟我走的话，我要去的地方虽然没有多安全，但警力集中，随便派个人看住陆时琛也会比医院安全的多。 两相权衡，孟昭抬手握住陆时琛的手腕，拉着他往前走。 那说好，一会儿你只准待在车里，不许随处走动。 来医院的路上，孟昭从警局叫了公车过来，此刻警车已经等在楼下了。孟昭让陆时琛坐在司机身后的位置，自己从另一侧上了车。 老秦，一会儿开车稳点，注意不要急刹车。 孟昭说完，探身从陆时琛旁边扯过安全带扣上。陆时琛看着孟昭低头时头顶的发旋。 后排也要扣安全带啊？ 一般人不用，你得扣。 扣好安全带，孟昭给周奇阳打了一个电话。 小周，安排好了吗？ 都安排好了，赵哥。小陈的协查通告也发下去了，交通关口已经开始管制了。兵哥也带人朝那边赶，周围的警察全部抽调过去了。我这边马上赶到。你朋友怎么样了？ 他没事。你到了之后先带人搜索卢阳留下的痕迹，我已经在路上了，大约二十分钟之后到。 卢阳手机号的最后定位是在一处荒凉偏僻的郊区。孟昭赶到的时候，市局的同事已经带着派出所民警在周围寻找卢阳的踪迹了。下车前，孟昭叮嘱陆时琛：“ 在车里待好了，不许下车，听到没？”“ 嗯。” 孟昭观察着周围的环境，这里几乎未经开发，大片杂乱的草地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。 如果卢阳是在这里遭遇了不测，那实在不太容易找到他留下的脚印。 周奇阳走过来说：“ 赵哥，已经分头在找卢阳留下的踪迹了，兵哥往那边找了，我留在这片区域，暂时两边都还没有发现。”“ 嗯，知道了。你这片区域我接管了，交给你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，看好车里坐着的人，不要让他随意走动，一定要确保他没有危险。”“ 行，知道了。” 草地上的脚印极难分辨，孟昭往前走了一段，注意到前方有一条河，河道不宽，但因为此处地势向下，水势颇为汹涌，隔着很远都能够听到河流的声音。几十米之外，人斌带的小分队里有人高声喊了一句：“ 哎，找到脚印了！” 孟昭快步走过去， 看着那一连串的脚印，此处草地稀疏，脚印很容易留下来。从鞋底大小和脚印数量来看，这不仅仅是卢阳的脚印，还有另外一个人的脚印， 是那个追杀卢阳的人。 脚印一直持续到了河边，孟昭沿着那串脚印走过去，半蹲下来观察着。河边这儿几乎已经算不上脚印，能够看出人剧烈挣扎的痕迹。 从挣扎的程度来看，这应该是人在极度恐惧的濒死状态下才能留下的痕迹。 孟昭的脑海之中浮现出了假想的画面， 凶手按住卢阳的脖子，将他整张脸浸到水中，卢阳一边呛水一边剧烈挣扎，持续几分钟后，他的四肢逐渐停止震动，溺水而死。凶手将卢阳的尸体抛至河中，河水湍急，将卢阳的尸体一冲而下。那凶手在抛尸之后去哪儿了？ 孟昭又往回走了几步，低头看着那串脚印，刚刚只注意到脚印杂乱，现在认真看才发现，在这串脚印中间有一些脚印的方向是相反的。 凶手抛尸之后又沿着原路返回，毕竟相比容易留下脚印的土路，那片觅食的草地更适合逃跑。能够轻易制服一个成年男性，让他溺水而死，然后镇定地选择一条对的逃跑路线，看来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。 孟昭迅速把附近搜罗的人全都召集起来。 我们现在分头行动，兵哥带队去河流下游找到卢阳的尸体，小徐带队赶紧去追凶手，剩下的人跟我走，按照卢阳一路跑过来的方向往回找。 在场警察分为三路去完成任务。孟昭带着几个人返回那片草坪，就在他仔细排查草坪上的脚印的时候，周奇阳的电话来了。一见是周奇阳打来的，孟昭本能的就有点紧张。 有事？ 赵哥，刚刚那辆车的4点钟方向大概1500米的距离，这里有一处矮楼，从脚印来看，卢阳似乎就是从那栋矮楼附近逃出去的，你来看看。 好。 孟昭说着招手叫身后的警察跟过来，一边朝卢阳说的方向走了过去。 你怎么去那儿了？陆时琛呢？ 陆先生跟我在一起，我拦不住他。 胡闹！ 说着孟昭加快了步子跑了过去。 我下车透透气。 陆时琛观察着周围的环境，然后朝着跟孟昭相反的方向走。周奇阳拦住了他。 哎，陆先生，您就在周围透气吧，孟队不让您下车的，那边空气也不见得比这边好。 周奇阳，我坐车坐了一路了，想活动一下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 也不是过分。 周奇阳有些为难，孟队的这个朋友看上去冷漠且疏离，跟他们似乎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而且这个人说话语气平淡，但是说出来的话似乎总有一种不容别人抗拒的意思。看着陆时琛越走越远，周奇阳总不能对他诉诸武力，也没法对他施加命令，只好跟了上去。 那咱们就在这片活动吧，您真不能走远了，凶手可能还在附近，太危险了。 陆时琛没有接他的话，只是看着不远处的草地说： 脚印 啊。 周奇阳顺着陆时琛的视线看过去， 那个脚印我们之前注意到了，已经顺着脚印的方向往前排查了，就是孟队去的那个方向。 你就不好奇那个脚印是从哪儿来的吗？ 一会儿找到卢阳会顺着来时的痕迹去查的。 卢阳为什么会到这里？这么偏僻的地方，他赶过来一定是因为发现了什么，而至于他发现的东西一定非常重要，否则是不会危及到他的生命的。周奇阳，你刚刚说凶手可能就在周围，那这么重要的东西如果不立刻找到，很可能会被凶手销毁的。是留在这里无所事事的等着，还是顺着脚印往前摸索？你是警察，应该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吧？ 周启阳，你的任务是确保我的安全，至于是不是在车里，有那么重要吗？哦，还是说以你的身手并不能确保我在车外的安全呢？嗯， 那倒也不是。 周启阳总算是见识到了孟队这个朋友的厉害，陆时琛的这番话让他哑口无言，似乎他不顺着脚印来时的方向去找，那就是他身为警察的失职。于是周启阳只好跟在陆时琛的身后，跟他一起顺着脚印来时的方向走过去了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